深夜想起有你，你有一丝微微的酒意，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，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，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，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。 这个夏天，有人告诉你，2000万人假装在生活。 这个夏天，有人告诉你，我是中国人，我骄傲。 这个夏天，听说非洲朋友感受到了北京的热情。这个夏天，开始流行 freestyle。 这个夏天，京都在听经典969。 经典969五周年。和你一起挑战下一个五年。 为改进医疗服务流程，北京从民众关心看病的就医细节入手，打造优质医疗、精准医疗、协同医疗和有温度的医疗。2017年市属医院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共有18项改善医疗服务措施，35个服务项目，通过改善环境、优化流程、提升质量、保证安全、促进沟通、建立机制、科技支撑等措施，为民众提供有序、方便、安全、有效的基本医疗服务，改善民众看病就医感受。经典969责令带你听资讯。海淀区清河街道目前拆除违法建设1125平方米，取缔小散乱屋企业61个。那记者了解到，拆除后的空地将作为停车场使用，以缓解该区域停车难的问题。记者9月4号从北京热力集团获悉呢，继开通支付宝交纳暖气费的业务后，北京热力集团又开通了微信交纳暖气费的渠道，现在已经实现了常用交费方式的全覆盖。近日来，市属的各大高校迎来了新生报道。今年大学迎新花样百出，多所学校启用了刷脸注册，在人脸识别系统的助力之下，学生对着摄像头刷刷脸，几秒钟就能完成注册。这些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中成长的新生，追随新科技，步入大学校园。 想起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。

若你做人没趣味，别流泪，心酸更不应舍弃。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。 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。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。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969旅行者。 漳州算是闽南比较独特的一个地方，美丽的海湾，沧桑的明清老街，闲适的慢生活，那最让人流连忘返的还有那地道的闽南古早味。每年暑假，别的地方都是满满的旅客，而漳州却低调的仿佛世外桃源，保持着一方清静。可能你对这里还不太熟悉，但是提起云水谣和闽南的土楼，相信你就知道。不过这座魅力的老城远不止这些风景，今天就跟着969旅行者一起来看漳州有哪些出彩的旅行地吧。漳州镇的海角三面环山，背靠青山，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地可以面向大海，春暖花开，充满了浪漫的气息。来自其他城市的文艺青年们远道而至，第一件要做的事情绝对是拍上一组小清新的照片。奔跑、荡秋千，或眺望海景，或野餐度假，怎样的 pose 都能跟这里的环境相得益彰。偶尔还能看到水牛淡定的穿梭，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美好。这里的灯塔、白色风车、大块草地也适合爱好自行车的骑友们。晚上若是不想离开，可以在这里安营扎寨，枕着海风，聆听着海浪拍打声入眠。也可以彻夜不眠地观赏天上奇妙的宇宙奥秘，兴许还能看到流星雨的奇迹。漳州六鳌的海景号称是闽南海景中的翘楚，海水蔚蓝清澈，沙滩细软柔绵，不时有海鸟在无尽的海浪中自由地翱翔。在这里你能看到传统的渔民风情，当地的渔民天微亮时便开始准备出海，日落而归，总能看到渔民将丰富的鱼抬到岸上，一派祥和。六鳌半岛的翡翠海滩被称为福建最美的海滩，沙质柔软，干净如初，随着日出日落便是呈现出不一样的美景。这里的风，这里的水，这里的海鲜都让人流连忘返，是一个你来了就不想走，走了还想再来的小岛。东山岛在漳州市的东山县，这座岛是福建省的第二大岛，算不上奢华，也算不上小清新，却因其素面朝天获得过中国最美海岛的美誉。在这里的清晨，你会被晨曦唤醒，在清新的海味中会看到古朴村落的渔民过着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生活。那在城市中待久了，你肯定也想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，去码头找一艘心仪的船只与渔家谈好即可，也可返璞归真一把。徐徐海风，无限慵懒，虚度时光就是最好的旅行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，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。 枕头说 冲说他不想赢、哦、像岸上的鱼群梦见海洋，像迷路的心梦见远方，我梦见你。我们左顾右盼，小心翼翼走在一阵叫做未来的春雨里，早安淋湿的好奇，早安最温柔的你，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。 我们翻山越岭不期而遇，走在一片叫做梦想的阳光里，早安被晒干的记忆，早安最快乐的你， Good morning。想听哦哦，时间躲在被子里深呼吸哦哦，像冬天的候鸟飞向南方，像失踪的云飞向月光，我飞向你。我们左顾右盼，小心翼翼走在一阵叫做未来的春雨里，早晚淋湿的好奇，早晚最温柔的你， Good morning。叫做梦想的阳光里，早晚被晒干的记忆，早晚最快乐的你， Good morning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着急用钱，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，还是带不下来，好困难呐！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，直接找顶呱呱，只要你有按揭房、自建房、按揭车、社保、公积金等等都可以带，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。还有这种操作啊？怎么联系呢？拨打电话52514000，上网搜索顶呱呱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我觉得如果周周不做主持人，他一定会是一个商界精英。他每一次都能从采访的企业 CEO 的音频当中精炼出发人深省的精彩对话，不断创新与挑战，不断修改，不断完善。他对生活充满好奇，对工作要求严谨，让当下的努力充满意义。

只有一次才能永久。 想喝一杯，只是我没有胆量醉。